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啊！有我 Winky 赖慧玲， 好嘢， 仲有黄晓初初，好嘢，好嘢，好嘢。嗱，初我哋咧成日都好接受我哋听众嘅来信啊，或者系电邮啊， 系咩？成日咩？我哋咁耐都系试过几次啫。 唔系，咁我咪讲大啲咯，而家咁咧，所以听众叫我哋讲咩咧，我哋都会讲噶、 哦。叫你讲三只小猪，你讲唔讲？ 你讲过咯，唔系咩？三只小猪， 对唔住， 唔系啦，一比零。 狼来了咁样，可能都讲， 都要讲，抽五分钟都要讲。嗱，咁今次咧，亦都系我哋听众咧想我哋讲嘅，亦都系一套大家都会比较容易买到碟噶啦，就系、是《救火英雄》。 系啦。 一套2014年1月，其实都好新嘅一套电影。 咁新噶， 系啊，我哋今年啊，可以话系嘅一套电影啦。咁啊，呢套电影。个主角系谢霆锋啦， 系咩？ 系，我咁讲。但我想讲嘅就系，我都几中意另外一个角色，就系饰演成龙嘅成龙嘅。佢嗰条片真系 啊，真系识睇嘅睇呢啲，识睇真系睇呢啲嘅。 因为我睇一啲角色表咧，真系成龙饰演成龙，香港明星，好笑。咁、 okay. 呢套救火英雄亦都系讲， 都算系灾难片啦， 灾难片啦，灾难片 大灾难啦，即系如果系真系喺香港发生嘅话，呢个都几大灾难啦。 系， 即系香港、 啊、 香港被誉为一个不夜城啊嘛，系咪、啊？即系竟然就真系圣诞节呢个平安夜唔平安就真系大停电。 系 啊, 啊，所以其实咧我睇咧佢有啲情景拍到咧，真系条路冇晒灯啊，啲车又。塞車啦，我覺得幾震撼喎！ 佢嗰啲做得幾靚， 係我都幻想唔到真係發生嘅時候係點，但係佢就喺我面前啦，真係唔簡單。不過嗱，我覺得今次我哋如果講劇本嘅，其實都真係幾唔容易講嘅呢個劇本， 都真係幾難講啊，因為個層次都幾多啊。 系啊， 好几浸，同埋好几个角色都各有唔同嘅故事喺背后咯。 系啊，都系重要嘅、 啊， 即系我哋就算讲去影响主角或者佢哋自己嘅故事，对于呢一个故事嚟讲都系好重要嘅。 嗯， 好啊，咁辛苦你噶咯， 唔 容易讲嘅故事交俾你 讲嘅。 好啊。 咁啊，故事一开始就係讲緊一件已经係陈年往事，即係几年前发生咗一件事啦，就係佢哋三个消防员，有谢霆锋、余文乐同埋安志杰饰演嘅三个消防员呢，就喺一次佢哋出勤嘅时候呢，佢哋嘅长官呢就叫佢哋，喂，你嗱临落嚟啦，唔好再上去啦，一定要撤退。但係因为佢哋听到上面有啲人声，咁佢就决定係，喂，不如上去啦，救得一个得一个嘛。咁佢哋上去，咁人就真係救咗出嚟，佢哋三个消防员当中有一啲受咗一部分嘅伤啦，即系唔系好严重，起码冇性命危险嘅咁样。点知咧就上头就处分啦，喂，话明叫你哋几个落嚟嘅，你哋乜料啊？点解会走上去救人嘅？当时个情况系好危急，因为嗰度系好似系话唔知面粉厂定系面包工厂嚟嘅，咁有好多面粉就会发生一个即系一个。技術性嘅情況就叫塵爆啊，即係如果空中有好多嗰啲粉末咧，因為粉末容易燃燒嘛，一次過全部燒著嘅話就會發生爆炸咁、就話，如果咁樣好危險，所以當時就叫你落嚟，點解你唔聽啊？係邊個決定上去啊？咁樣。咁初初佢哋當時咧就喺火場嘅時候，就係因為有啲 flashback 咁樣咧，就話當時佢哋喺火場嘅時候就決定話有咩事就三個一齊孭啦。點知咧翻到嚟之後咧，俾口供嘅時候咧，阿謝霆鋒飾演嘅呢個阿 Sam 咧。就話我唔記得係邊個做嗰個決定啊，我冇做呢個決定。 係， 咁跟住咧，安志傑飾演嘅阿葉咧就話係余文樂飾演嘅阿潮佢決定嘅。咁跟住余文樂亦都自己係孭咗就話係啊係我做呢個決定咁樣。 係， 到最後就佢哋呢個消防局就落咗一個咁嘅 record， 就係話係當時就係余文樂飾演嘅阿潮咧。就做咗个决定，咁 就收咗啲警告信咁， 收咗啲警告信咁就算啦。但系因为攞 record， 咁佢就升级都升唔到啦。咁样，咁嗰几年之后咧，呢、這个阿叶咧就已经系升到咧佢个职级啊，系呢个助理消防区长啊，即系总之好大粒啦，系咪？咁佢就负责 管 即系嗰三个最大粒咧， 系啦，佢哋三个佢已经系升到最大粒啦。而佢咧亦都系管呢个龙鼓滩嗰个消防局嘅最高层啦，最大粒系佢啦。咁下面就有呢一个谢霆锋啦。咁呢个谢霆锋咧就喺佢伤咗之后好翻咧，佢就已经系都升咗啊。佢系呢个高级消防队长。咁佢已经系一年冇再入过火场噶啦。咁佢冇入火场，第一因为佢职级嘅问题啦，佢负责系指挥啦。第二就系亦都有同事啊，就系呢个咧由任达华饰演嘅呢个。裴总就同佢讲话，喂，都过成年啦，你嗰啲创伤后遗都应该冇晒啦，你都应该要入翻火场啦。同埋，因为佢咧，其实喺个戏去翻现在嘅时候咧，就系话，喂，佢做埋今日就调去其他局噶啦。咁喺离开我哋呢个局之前，即系你有机会入火场就入火场啦。咁而同一日咧，就有两个新嘅消防员咧被派嚟呢一个消防局嘅，一个就系由胡军饰演嘅海洋啦。咁佢就话喺内地做咗好多年消防员噶啦，就出咗名体能好嘅。咁啊，呢个系第一个啦。第二个就系由陈伟霆先嘅阿健啦，另外一个消防员啦。咁啊，又迟到啦，又懒靓仔咁啊，带晒系啦。咁嚟到啊，俾人省啦，又迟到咁样。咁但系 anyway 啦，点知佢哋就第一日嚟到就已经要出勤啦，就系、是、有一间酒厂有个火灾，咁佢哋系去呢个酒厂嗰度啦。去到个酒厂度，二话不说就已经见到呢一个海洋咧，就系、是、哇，佢好勇猛喎，一个人奋不顾身就已经系喺冇任何嘅氧气筒啊，其他嘅支持嘅情况之下，就走入去已经游咗成个酒厂一转，走翻出嚟就同佢讲，我已经喺入边游咗一转，入边嗰个地形我已经记得晒，边度有楼梯，边度有出口，全部我已经知道晒啦。咁但系就仲未揾到个火头，咁跟住就即刻俾人省啦。喂，你好叻啊，你一条友走入去咁样，死咗点算啊？咁样，咁跟住就佢哋成队人就入去想救火啦，就揾个火头啦。咁卒之真系揾到个火头，亦都救出咗一个应该喺度维修紧个发电机嘅一个人咁样。咁但系到最后救咗出嚟嗰个人都系死咗啦，嗰、那个后话啦。咁、总之就呢一场火就已经扑灭咗啦。但系扑灭咗嘅同时咧，喺临走嘅时候咧，谢霆锋咧就发现咗咧，原来嗰度有个地下嘅油缸啊，应该。咁佢就开始惊啦，咦，会唔会头先嗰场火令到嗰度嘅气温高咗咧，会有其他危险咧？咁佢就建议啲人喂，不如洒洒水啦，降降温啦，尽量咁样。但喺呢个时候咧，佢哋嘅顶头上司即系阿叶啊，就系 安志杰饰 演嘅呢个助理消防区长嚟到就系，喂，火都救熄咗啦，梗系收队啦，做咩仲唔收队啊？咁样。但系因为咧，谢霆锋就落咗一个 order 就话，喂，洒水啊，咁样。咁跟住到最后咧，呢个阿叶咧就讲咗一句话，喂，你喺现场 in charge 嘅，你话咩就咩啦。跟住转身走咗，咁真系谢霆锋话事啦嗰个位。谢霆锋到最后亦都系咁算啦，收队啦。佢竟然就冇坚持呢样嘢嘅。咁但系咧呢件事咁样翻咗去之后咧。其实谢霆锋一路都心挂挂，觉得系总系有啲问题咁样啦，咁就一路就喺度查啲唔同嘅资料，到最后都系同阿叶就讲话，我都系想翻去睇下咁样。但系点知呢个上司就同佢讲，你唔好啊，而家我哋要去见总长啊，我哋即系过两个钟头，你想点都得，而家我哋做咗嗰啲嘢先。咁但系到最后佢都真系冇去到嘅，点知咧佢就系同佢嘅同事就系话，喂，我哋都系出去望望好啲，因为佢啲同事分别都揾到唔同嘅资料，嗰度有条天然气管啊，各样嘢咁样。咁所以佢哋就真系翻去睇啦。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那边厢咧，其实原来发电厂嗰边咧就系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啊，万先生就是、由谭耀文饰演嘅，就系咧佢咁啱今日就见完老细，咁老细就系即系成个发电厂嘅老细就话问，喂，其实香港嘅发电厂系唔系即系完全系冇问题 嘅？ 佢就话，哦，唔会有事嘅，就算我哋有任何嘅发电厂突然间出事咧，有后备发电厂啊，点全香港嘅电力我一定供应到嘅，唔会有事嘅。咁佢一路都即系因为佢又应承个老细啦，点知就系因为今日呢场火，再加埋有个地下油缸嗰度又有少 overheat 咧，咁就开始出事啦。因为有一条天然气管喺嗰度经过噶嘛，咁佢哋呢扎消防员亦都去到嗰度就发现，哇，已经唔得了啦，嗰度有一道咧就喺度飙紧烟，然之后咧就已经着火，咁佢哋好彩佢哋啱啱上翻去睇嘅时候。佢哋已經到場咁就救咗呢場火啦，但係個問題出現就係話呢一場火咧已經波及到差唔多係掂到嗰條天然氣管，因為其實發電廠嗰邊亦都一路有一個叫阿楊林啊，係由白冰飾演嘅，就一路都擔心係有事，同埋因為喺發電廠嗰邊個數據見到咧，就係咦嗰度個天然氣個氣壓唔係幾穩定，佢就即刻過去睇下，因為知道嗰度有 一個嗰啲管道嘅工程， 係工程師嚟嘅，因為佢亦都就係知道嗰度今日有一場火災，咁啊 驚嗰度出事咧，就專登過嚟睇。一嚟到就已經係著緊火啦。咁然之後就佢哋知道佢係發電廠嘅工程師，啲消防員知道咗之後就即刻問佢：喂，咁可以支持到幾多？佢話：如果真係飆白煙嘅話，就頂唔順㗎啦。咁跟住就問佢有咩辦法。而呢個工程師就即刻話：哦，有一個位可以用人手咧，係停咗佢條天然氣管嘅，咁就應該可以幫到一時啊咁樣。咁嗰場火就真係俾佢哋控制咗㗎，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咁樣截咗呢條天然氣管咧，就令到香港有一部分嘅地方咧就突然間停電啦。咁但係亦都呢樣嘢驚動咗發電廠嘅萬先生，佢就話：喂，點解會咁㗎？就係佢話：哦，嗰度突然間有一啲閘口咧就俾人刪咗，咁就即刻佢哋用電腦 override 咗，即刻開翻嗰啲。點知因為嗰場火其實又未夠咧熄曬咧，咁就開始出事啦，就係有一個大爆炸。而同時喺大爆炸之前咧，就係呢個阿葉 Sir 咧，阿葉啊，就嚟到同謝霆鋒對質嘅時候，就竟然喺嗰棟危樓入邊咧，就由二樓就跌咗落地下，就應該就死咗㗎啦。咁就即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亦都令到另外一个角色阿余文乐饰演嘅阿潮咧，佢系唔至于亲眼目睹，但系因为佢喺附近咧，佢就见到喺佢哋两个有争执嘅情况之下，阿叶就喺楼上跌咗落嚟，就令到佢哋三个人呢一个关系咧就变成咗一个好奇怪嘅局面啊！即系之前提咗几年前佢系因为咁，阿叶啊升咗上去啦，但系阿叶而家死咗，但系咧谢霆锋咧亦都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见到佢，唔知佢系咪杀咗佢啦？点都好啦，总之去到最后呢个阿叶就死咗，但系成个系最大嘅危机呢一度先真正开始。就是那场火又不是够得熄晒，发电厂就开回天然气那个闸口啦，令到呢真是 overheat， 然之后真是爆炸。而那个爆炸亦都波及到呢是整个发电厂爆炸。点知好衰唔衰呢，原来余文乐那个仔今日去参观呢个发电厂呢，点知原来佢喺走嘅时候呢就闯雪之下呢，佢个仔同两个同学仔呢就留咗喺发电厂嘅。咁而家就面对一个好大问题啦。第一就係有一个发电厂大爆炸，全香港停电。就係嗰日仲要係平安夜普世欢腾嘅时候。咁仲要係因为停电啦各样嘢之后呢大塞车，消防员要去嗰度救火都唔係咁容易。就淨係得龙鼓滩嗰度嗰啲消防车呢就可以去到现场，其他都陆陆续续塞緊嚟。但係嗰度就有一个大火嘛。咁点算呢，亦都所有出口呢都冧晒，同埋因为嗰个工程师同埋阿海洋胡军饰演嘅海洋，仲有阿裴总咧，佢哋几个人同埋另外一个工程师四个人咧，就一路都想办法可以挽救呢件事，但系喺佢哋挽救嘅时候发生大爆炸，佢哋都被困咗喺个发电厂入边嘅。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哋究竟点样算咧？卒之咧，佢哋就辗转就系用唔同嘅方法。第一，佢哋有几个人围咗喺入边，佢哋点样喺冇任何器材支援佢哋嘅情况之下，揾一条出路啦。第二就系出边嘅人去到嗰个消防局嘅门口，而家因为安志杰饰演嘅阿叶死咗之后咧，阿谢霆锋就成为最高嘅指挥啦嘛，亦都系上头话：喂，而家冇人守住个局，你今晚要留喺度，你要系最高指挥，系交俾你噶。咁佢哋就负责咗去睇呢一场嘅火啦。去到嗰度咧，辗转余文乐亦都知道咗佢个仔系被困咗入边啦，所以就形成咗一个好特殊嘅局面。第一，佢哋要救火；第二，佢哋要救人。除咗系余文乐要救佢个仔之外咧，同埋咧就系佢哋有同事就系、是、 谭耀文啊、万先生啊、杨林啊嗰啲都入边啦， 都喺晒入边。咁佢哋就要想办法入去，但系个发电厂又随时会爆炸，亦都随时会冧，所以就佢哋面对一个好大嘅难关，就同几年前嗰单嘢一样啊，就是、因为而家根本个情况就唔适宜佢哋入去嘅，但系到最后佢哋都分别用唔同嘅途径咧，就开始要入去救人啦。到最后佢哋当然就入到去啦，但系亦都系难关重重啊。而呢个戏其中一样嘢最有趣嘅就系成个戏围绕住唔系净系火，系讲烟啊。即系由第一场佢哋已经讲烟啊，就系、是、因为嗰度好大黑烟。咁佢哋见到黑烟就话你一个消防员，你喺一个咁样嘅环境，你伸手不见五指，全部都系黑烟咧。最恐怖嘅嘢根本就唔系火，唔系烟，系你自己嘅心魔咯。即系个戏系一个咁样嘅描述咧，就系、是、话你喺嗰啲黑烟入面见到嘅所有都系幻觉啦。因为其实几个人都心入边都有一啲唔同嘅因素，令到佢哋再入火场系好大问题噶嘛。第一，谢霆锋。由幾年前嗰單嘢，佢已經係有少少陰影啦。其實呢個可以好肯定。第二就係由胡軍飾演嗰個海洋咧，佢個仔原來又係喺大火之中死噶嘛。咁所以佢每一次入黑煙，佢都仲會見到嗰啲咁樣嘅幻覺，就係諗翻起佢個仔死個以前佢喺內地做消防員嘅事啦。去到喺呢個發電廠入邊咧，出現咗一個狀況，就係佢哋。中间因为佢哋冇任何器材嘛，而净系得胡军同埋任达华饰演嘅两个消防员入边，就要救入边有一扎人，同埋包括系嗰个阿万先生，即系呢个谭耀文饰演，就系佢令到成件事。 咁样爆炸噶嘛，系因为 如果佢唔系落嗰个开大气功，唔会咁样炸咗啦。 咁但系亦都冇办法，因为佢哋消防员嘅责任就系救人，唔理佢系边个，佢哋都救佢。 系 当然啦，到最后亦都系除咗有黑烟有白烟之外咧，仲出现咗个黄烟，就系有毒而痰，要慢性烟嘅慢性烟，到最后都系中咗黄烟，就系吸入咗过量，就系中毒死咗。咁佢哋都要继续前进。而任达华亦都系喺中间为咗救人咧，就系舍弃咗自己，到最后亦都系死埋。咁就好彩就系最后剩翻阿胡君星嘅海洋，就带住剩翻嗰几个人咧，到最后真系同谢霆锋同埋余文乐就系汇合翻。一路咧，阿余文乐咧都已经系话搵唔到个仔，搵唔到个仔，佢要再入翻去火场。但系咧，海洋就讲咗句话：你咁样行翻入去个火场，翻转头咧，你系唔会搵到佢。你搵到佢嘅只系得一个方向，就系、是、向住出口一路去，有可能会搵到佢。你要信我，因为我个仔都系喺火场入边死嘅咁样。到最后佢哋真系就系见到嗰啲纸飞机啦，喺救晒所有人之后，到最后就系剩翻余文乐同埋谢霆锋。其实谢霆锋系出在噶啦，系专登翻入去，为咗系帮余文乐去救佢 仔。 到最后系真系谢霆锋咧，系喺火场入边咧，喺黑烟之中就系孭住余文乐个仔，就系行翻出嚟就系救到佢。但系佢哋亦都冇办法冲出呢个火场。到最后竟然系咩咧？就系将嗰啲小朋友同埋余文乐咧，阿谢霆锋就系引咗佢哋入去一个地方度，跟住锁住咗余文乐。到最后佢就系用尘爆，一开始讲嗰个尘爆咧，就系用呢样嘢就系炸开咗个缺口。但系因为要引爆呢个尘爆咧，总要有一个人去做呢样嘢噶，就系、是、谢霆锋就系用咗自己嘅生命，就系、是、去引爆呢个尘爆，爆咗个窿，就令到佢哋就其他人就可以入嚟救余文乐同埋佢个仔同埋身边嘅人。咁呢个位亦都 somehow resolve 咗，就系余文乐一路觉得谢霆锋纯粹系想做好份工，都冇心救人嘅。但系我哋见到谢霆锋去到最后做咗一样咁嘅嘢啦，呢、這个角色。而到最后个戏嗰个结局咧，就系、是、有几个丧生咗嘅人啦，阿叶啦。同埋阿谢霆锋啦，仲有阿裴总咧，三个人咧就喺个火场入边有一个系幻想出嚟嘅画面咧，就系佢哋三个人仲喺度食紧烟咁样， 全烟食咁样， 系啦、啊，就系、是、一个咁样嘅景象。咁、那个戏亦都完咗。咁而到最后出 roller 嘅时候咧，系仲有一个小小嘅插曲嘅，就系、是、阿海洋咧。佢就應該係翻咗去鄉下咧，就拜佢自己個仔，就擺低咗個單車喺佢個仔嗰個墳墓嗰度，就有一場咁樣嘅小小嘅插曲，就係、是、出緊 roller 噶啦，嗰、那個已經唔可以算係個戲嘅一部分，但係亦都有咁樣小小嘅插曲咯。 好啊，咁我哋而家唞一唞，消化下先，轉頭翻嚟我哋再討論下。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我哋咧听咗一首。爱最大之后咧，就系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啦，叫做 仲提名系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噶，好似 系噶。 我唔知点解佢系最佳，即系你话首歌好好咁，可能得我唔知关佢咩事 啊。即系首歌关佢咩？ 系咯，老老实实，我觉得做乜啫？突然间歌唔关佢事。 呢个系净系最片尾嘅时候出个首，即系佢落紧字幕嘅时候。 呢啲完全系商业因素嚟嘅，真系啊！谢霆锋有只歌啊，新歌。 其实咧，我唔知啊，谢霆锋唱。 是因为你只是听到24米。 是在 rap 咯。 是啊。我好记得因为那排收音机成日播的。 是啊我都记得。但是呢你会不会觉得其实看完一套这么沉重的戏跟着播一首不关事的歌出来等你轻松一 点。那为什么我不听王菲啫我喜欢王菲。Nat King Cole 这样都好啊。 但是他有种热情在那里。 那个位置 OK, 我明白的你想 upbeat 点不用那么沉重那 OK 的。但是我不知道关我戏。真系有啲咩咁大嘅关系咯，我 relate 唔到咯。 我觉得好似真系叫翻醒大家咁啫。 唔系，可能系纯粹系我自己冇乜耐性去听下嗰只歌嗰个内容。原来佢好深层嘅意义系我肤浅嘅，可能系咁嘅。其实 嗱，好啦，咁我哋讲翻个剧本，不如我哋今日讲下起承转合啊。 哦，我哋日日都系噶啦，其实。 因为我觉得有两个起承转合。 哦，讲嚟听下。 我做上呢个戏，首先我觉得主角系谢霆锋啦，虽然我有犹豫过系余文乐嘅。剩翻有主角嘅时候，就系佢哋三个喺之前前设嘅时候，发生咗一件事，咁然后咧，谢霆锋咧就唔系好敢入火场啦，咁今次呢一个火烛咧，令到佢再克服佢自己嘅心理，再揾翻佢自己点解要救火啊，即系一啲咁嘅过程，到最后咧，佢 仲死埋， 愿意牺牲自己去救人啊，咁样啦。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线啦，第二个线咧就系、是、去到中后段，就系、是、呢场大火再起。 即救呢一场火亦都系第二条线咯，一个事件咯。头先嗰个系追住谢霆锋佢自己嗰个心理变化咯。 点解你唔将所谓两条线、两个事件扭埋去做一个事件？ 可以嘅，即系佢哋冇冲突嘅、但系即系如果咁样睇，好似清晰啲啫。 咁你扭埋佢讲，咁咪好咯？咁咪一次过唔使有啲嘢系唔关事嘅咯。 但系如果你要讲唔关事，其实我又觉得有好多嘢可以系唔关事。 咁、你讲下边啲唔关事啊？不如 嗱，譬如头先我哋讲故事，冇讲到谢霆锋个女朋友噶， 系 即系呢啲你可以话关事，佢心理上面呢、這个女朋友佢冇乜点理自己心理好大压力啊，所以咁耐时间都冇乜点样去陪佢女朋友咁先算啦。咁呢啲可以系影响谢霆锋或者反映谢霆锋嘅一啲心理状态咯。但系你话对事件嘅推进其实系不大噶嘛，真系 可以咁讲嘅， 系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其实我哋有啲冇提嘅嘢，譬如邵音音即系个酒厂个太太， 音音姐， 音音姐，咁又有冇影响个故事咧？可以话系冇噶，但系亦都系反映到火灾有人死，佢嘅亲人系点，即系所有嘢都好似有关联，又反映到一啲场景、一啲情绪，但系又好似冇乜。帮个故事真系推进嘅。 第一样嘢就系我哋不如睇下成个戏究竟想讲乜先。即系我自己睇完呢个戏，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觉得几好睇噶，我都追嘅、你话有冇嘢系完全唔关事咧？我冇咁嘅感觉嘅。大部分嘢我都觉得关事噶，包括谢霆锋喺戏入边嗰个女朋友，包括邵音音。 关智斌咧？ 关智斌就可以系其他人做咯。 系。哦， 讲完啦，系嘛？关于呢个 point， 我哋唔使再提关智斌啦。咁我哋可以继续讲其他嘢啊，好唔好？ 可以，可以，可以。 但系你其他嗰啲角色其实好 functional 噶，所有角色都好 functional 咧。嗱，你谂下点样好 functional 咧？嗱，任达华就听日退休啦，即系一个好成熟嘅消防员啦。胡军又系好成熟啦，但喺内地咧就因为佢个仔啊喺火场入边死咗，佢救唔到，咁啊嚟到香港 ，OK， 咁啊又有个陈伟霆，佢系第一日翻工嘅，系咪？新嘅消防员 ，OK， 即系你见到嗰啲角色嘅设立啊， 系 佢点解唔讲求其一个消防局，求其有扎消防员， 即系一扎差唔多年资咁样消防 员，咁啊好，即系你见到嗰啲角色嗰个 set up 咧。系嗰、那个铺排咧，系几细致嘅。咁但系当然啦，有阵时我都自己会有啲咁样嘅 dilemma， 因为有阵时当我哋嗰个理论 apply 得太过尽嘅时候咧，啲嘢太过公式化，会好容易出现呢个状况。 所以头先你就算话佢好 functional 嘅，即系啲角色好似好代表紧呢啲，但我唔觉得系硬塞落去咯。我觉得是在个戏里发挥到他一些即是很 soft 地发挥到他的一个代表性的用处咯。 没错没错。咁所以个戏你见到在编剧的地方呢已经是花了很多功夫令到个架构其实很完整的。你见到很细密的，大部分东西都很细密的。那个细密到其实我刚才我认真地觉得我的故事我讲得不好的。因为有很多东西那个细密的程度它交织了之后呢根本就不是我们三言两语能够表达的。是真的你去看过戏你的体会会大很多。 是。 那么碍于我们的时间篇幅问题，我们要即是这么短时间讲一个都这么多 layer 的戏，那我就唯有很闯住尽量将最主要嘅事件讲晒。调翻转头，我哋头先问啦，嗰、个起承转合系咩？阿 Winky 你讲，第一样嘢你系讲谢霆锋嗰条线。谢霆锋佢原来咧几年前咧佢有单咁嘅嘢，佢有咁嘅阴影啊，唔系几年前咧，其实年龄啫嘛。年龄前有个咁嘅阴影，咁佢唔敢入火场。咁啊而家面对咧就系佢个上司好朋友就失足死咗，另外一个好朋友余文乐啊怀疑佢，佢余文乐咧亦都系有个仔咧就喺火场入边，佢咧又要救佢喺入边嘅同事，又要救个同事个仔，又要入个火场度，即系佢面对好多个 struggle。咁个戏亦都有篇幅就系讲，佢有个女朋友，因为咧啊谢霆锋唔得闲咧去同佢拍拖啦，咁所以到最后呢个女朋友亦都我走啦咁样，咁就走咗。即系描写呢一个角色，佢嗰个心理线啊，好复杂，好多嘢同自己嘅身上面发生。而到最后佢系 一日之内， 系一日之内啊， 好犀利。 同埋到最后佢系喺个火场入边牺牲咗自己救佢个朋友同佢个朋友个仔，同埋有另外两个小朋友，咁样牺牲。而歌戏叫做《救火英雄》。 到最后你话谢霆锋系嗰个主角，第一咧，我唔会太大反对嘅，因为好明显嗰条主线系真系喺佢身上嘅。佢由一开始话有嗰单嘢啦，即系上去四楼嗰度救人，点知就出咗事。佢翻到嚟，佢话唔系我决定嘅，我唔记得系边个决定嘅，总之唔系我决定嘅。咁跟住到佢冇话叶升职升得咁快，到佢俾人调走，到佢一年冇入过火场，佢有呢啲咁嘅心理因素，再加埋佢个女朋友各样嘢，佢一个咁样嘅状况之下，佢去拯救地球嘛，系因为有个世纪大火灾，香港个发电厂大爆炸，佢 从来未试过嘅， 从来未试过嘅咁样，而佢咁样去执行呢样嘢，而通过佢执行呢样嘢嘅时候，我哋见到佢点样面对佢身边嘅朋友同埋佢自己，同埋佢作为一个消防员嘅呢一个 struggle 嘛。因为作为一个消防员，就系你嘅工作就系救人救火，救人先，然之后就救火。跟住你就喺一个火场，佢又有一个恐惧啦。其实喺戏入边描述佢恐惧入火场呢样嘢唔系咁多嘅，即系到最后佢就咁就行咗去，反而嗰个都唔系咁多啊。咁但系佢点样去面对佢身边嘅人咧？呢个先至系最重要。点解要有一场戏就系阿叶喺二楼度跌咗落嚟，然之后到最后喺个医院度个老婆嚟到，你点解冇好好咁样睇住我老公，然之后兜巴刮啊谢霆锋啊嘛？即系点解要将所有嘅力度都系摆晒佢身上？好明显佢一定系个主角嚟噶啦，所以 on this 即系喺呢一个咁嘅层面上面，我完全唔反对。Winky 你剛才讲嗰样嘢，只不过系喺讲嘅时候，我会諗一个好啲嘅方法，点样将呢两样嘢混埋一齐。咁两样嘢扭埋一齐讲之后呢，人哋会容易啲明白要讲个故仔系咩故仔嘛。即系如果突然间我哋作为编剧，我哋有一个故仔，我哋真系要去 sell 桥嘅所谓。即系你如果走去电影公司或者走去揾投资者，你攞住条桥 sell 俾人嘅，喂，你都要讲个故仔讲得清清楚楚先得噶。你唔会走去同人哋讲，我呢个故仔系讲有扎消防佬嘅，就有场大火咁啊救啦，咁啊救就有啲人救出嚟嘅，咁啊到最后就有啲人死咗，咁啊就到最后就都冇事啦咁样。大佬啊，讲故仔你可唔可以讲得好啲？你讲俾人听嘛，因为到最后系沟通啫，系咪？咁其实我自己。都会系咁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混乱嘅，但系我哋点样将嗰啲嘢组织得好啲去讲一个故仔，其实就已经系编剧最大嘅功夫。我认为，因为其实成个剧本嘅布局都系咁样啫嘛。点样一场一场，我唔理你系线性推进嘅、flashback 嘅，或者系插叙嘅、乱晒龙嘅，但系到最后，如果你唔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一个好清晰嘅脉络啦，清晰嘅脉络唔系一定要顺序啊，系你谂到个方法，佢铺排咗之后，咁样睇原来个故仔系有趣啲嘅。即系你谂下 Betrayal 嗰个讲故仔手法就系、第一场我讲俾你听，哦原来咁样咁，第二场咁样，啊跟住讲翻几年前，吓点解会讲翻几年前嘅？哦我又明白多啲咯，咁样去推进啊嘛。而而家你去讲呢两条所谓嘅主线，第一就点样摆翻埋佢一齐先咯，我觉得最重要。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好啦，真真正正到我 challenge 你嘅睇法啦。如果我话个戏个主角系海洋，咁你点睇咧？ 是海洋啊，胡军啊， 是啊， 我又冇谂过。 嗱，胡军个角色几有趣嘅，因为胡军个角色咧，第一日嚟到咧，佢嚟翻工啦，点知第一日就大火灾，其实佢一路都未放低佢个仔个故仔噶嘛，即系佢个仔喺火场入边死咗，佢哋同其他嘅消防员一样啦，佢入到去火场入边又系面对浓烟啦，系咪？但系到最后佢亦都好英勇啦，佢帮咗好多人，而到最后佢喺个戏入边最后一次入火场出嚟嘅时候，佢亦都 warn 人哋就系话最恐怖嘅就系嗰个黑烟啊，点点点。而点解我头先咁着力就系讲话喺Rola 嘅时候，海洋就系翻翻去乡下去，即系拜祭佢个仔咧。 系， 即系呢一个位，我认为编剧咧系有少少嘢咧系偏心咗喺海洋身上面噶，令到嗰个角色突然间放大咗，可以冇个咁嘅角色噶。只要系任何一个好劲嘅消防员都得噶啦，但系海洋呢个角色系放大咗好多噶。仲有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喺个戏入边咧，有几次有出现旁白，系边个出声啊？全部都系海洋嚟噶。 嗯，冇留意喎、我记得係有旁白，但我唔记得係胡军嚟。 嗰啲旁白全部都係海洋嚟㗎。 哦，即係讲嗰啲人最大的嗰啲 嗰啲啦，係呀係 呀。不是火，是尘，是烟嗰啲係咪？ 嗰笼啦，你明我讲咩啦。 我明白。 所以如果我突然间咁样抌一样嘢出嚟、 海洋是主角，你怎睇呢？ 嗯，我真的没想过，因为他是好像去 support 这个消防队多一点的嘛。 是。 他的行动性没有其他人那么大的嘛，其实。即都有的，他的行动性很明显就是要救火啦。但是你说如果他要去令到这班人去推进做一些，我觉得他的力量是小一点，相比起谢霆锋的话。 我同意。 即反而我有想过是余文乐的，其实。因为我觉得余文乐他本身和谢霆锋他们有一个前设，他误会，他一直怀疑谢霆锋是怎样，在一个过程里面他终于用谢霆锋的死来证明了，哦，原来我误会他，原来他都是一个救火英雄来的。即我反而有想过他都有一个挺大的信念的改变的，但我就冇諗過係胡君飾演嘅海洋囉。 其實我咁樣講出嚟都係純粹係真係 challenge 多一個思考角度， 即係俾一啲位大家觀眾去諗。因為到最後我唔係話呢個戲個主角其實係海洋，我唔係咁講，只不過係我哋而家就面對一個幾，我叫做幾解構啦，即係啲嘢已經係全部嘢都好穩陣、好成熟嘅一個劇本。你話有冇問題都仲有小問題嘅，咁但係其實佢已經好穩健嘅一個劇本。但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你會發現喺戲入邊咧，你揾任何一個主要啲嘅角色，你都會揾到一條好清晰嘅線嘅。 係啊，即係陳偉霆飾演嘅健身嘅消防，其实佢都经历好多， 冇错啦。咁所以只不过系我哋调翻转头，究竟编剧导演喺处理呢个戏出嚟嘅时候，究竟佢哋着墨喺边度多啲，同埋究竟想我哋经历到啲乜嘢啦？ 即系你话咁多角色，虽然佢哋咁丰富，但系其实佢哋都影响紧谢霆锋好多嘅。 系， 即系你话胡军有冇影响余文乐咁先算？可能唔系冇嘅，但系咧佢哋全部人都系有一个力量，全部都系影响紧谢霆锋最多咯。 系， 即系佢哋好多嘅决定上面，同埋咧，如果咁样讲咧，我觉得几好嘅就系佢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background story 啦，但系其实佢哋都好似系 serve 紧同一样嘢咯。 系， 即系我哋之前讲过一个好嘅剧本就系可能每一个角色都系serve 紧同一个行动啊，或者佢哋嘅信念咯。 系， 我觉得喺呢个剧本里面都会见得到嘅。 即系而呢一个戏调翻转头，我哋讲叫做救火英雄咧，又唔知你记唔记得啦？喺个戏最后喺 Rola 出之前，海洋嗰段戏未出之前咧。其实是有一句嘢喺个画面度嘅，就系即系献给世界上面所有嘅消防员。 哦，记得记得记得。 我哋系通过戏，其实系见到消防员嘅伟大，因为其实消防员都系人啫嘛，系咪？我哋见到个戏入边所有嘅消防员，佢都有唔同嘅问题，但系到最后佢都唔可能放低佢嘅工作岗位，佢一定要做佢嗰样嘢，因为佢做紧嘅嘢系真系拯救地球噶嘛，系咪先？所以呢个戏叫救火英雄，而到最后呢样嘢有冇话真系喺边个人身上最彰显到呢？咁呢个我哋仲可以再讨论，但系个戏个主角就如无意外，而家咁睇都应该会系谢霆锋噶啦。 同埋咧，我想讲喺呢个主题咧，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咧，已经有一啲字打咗出嚟。大概意思啦，系消防员最紧要嘅唔系救火，系救人。 系 消防员最大嘅敌人唔系火，反而系烟。即系我呢个我哋头先都讲过，佢用一啲好新嘅角度去令到我哋会去，即系喺个过程里面思考，而且喺个过程我哋都不断见到佢讲紧嘅。喂，我哋好重要嘅系救人。喂，前面好大烟啊，系更加新嘅一个角度咯。我觉得 你话新嘅角度，其实我又即系。烈日之下都无新事，即系我唔认为系真系新得好紧要嘅，只不过佢 focus 喺讲呢样嘢讲得多啲，咁同埋成个戏入边咧，你都见到真系佢讲火系相对真系少啲嘅，同埋有好几场佢花咗好多特技啊，嗰啲都系即系处理啲烟个效果，咁我觉得处理得好好啊， 呢个 系好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咧，成个戏咧。你頭先講我幾重要嘅就係話，消防員唔係救火係救人， 係 即係最大嘅敵人唔係火係煙，即係呢一樣咁嘅嘢成為咗成個戲入邊一個好重要嘅 symbol 啊！我自己覺得， 呢 個謝霆鋒嗰個角色咧，第一佢要去救人啦，到最後到佢捨棄自己嘅生命啦，但係同時咧，我有個感覺就係佢喺度救緊佢自己啊！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佢點樣去面對佢自己嘅生命，作為一個消防員，作為一個人。佢身边嘅人，佢身边嘅朋友，佢嘅好朋友上司死咗，佢嘅女朋友走咗，到最后另外一个好朋友余文乐 blame 佢，到最后佢帮佢个好朋友一齐入火场救佢个仔，搵翻佢个仔。呢一个咁样嘅过程，其实有好大部分系佢自己喺度救紧自己啦，亦都系。 我认同嘅，但系去到最后一步，佢选择用自己嘅命去换嗰几条命，我觉得咁样好似唔系一个出路咯。 那個過程是某程度上他不斷發現自己，但是去到最後他選擇這一步，我硬是覺得有啲得咯，即系唔系咁正面地去走出佢自己嘅阴霾。即系虽然系一个英雄去救其他命，但系好似都唔系一个最有出路嘅一个方法咯。如果更加讲救自己嘅话， 我自己如果好笼统咁样讲嘅话，我真系唔系觉得而家个戏拍得唔好啊，我觉得拍得好好啊。但系去到临尾，谢霆锋佢选择自己去引爆，然之后舍弃自己嘅生命去救身边嘅朋友呢一个位咧。我认为整个在他身上的 struggle 未够的。即那个所谓的 struggle 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由 day one 啊，他们一开始那场是喂喂楼上好像有伤我，你上去救人，喂有什么事一起什么啦，上去先啦，救得一个得一个嘛。即这个概念一开始他们已经存在嘛。但是这样东西我们一路在那个戏中间的 development 里面呢，没有成为谢霆锋的角色一个很大的 struggle 啊。 我明白。 因为譬如余文乐会 blame 他的嘛，即是会说喂你都不入火场，你最重要就是升官发财的。而我们见到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另外一个极致嘛，就是阿叶，就是升官发财，他就升得仲好过谢霆锋，他就已经在这个助理消防区长了，即是仲要是喷香水，然后就最重要就是出席啲宴会见下人咁样，他都不是真的要落场救火的，即是这样的情况。而谢霆锋其实是卡在中间嘛，但是整个戏如果最大的 struggle 其实是说喂究竟消防员要做到几尽啊，从来个戏入面都没有讲过，消防员亦都没有任何的守则说我们为了救人要舍弃自己的生命，重复又重复地讲是消防员不是用一条命来换一条命，从来都是这样。而到最后谢霆锋是做了一个这样的行为嘛，这样东西我觉得在个戏入面是 set up 得我觉得未够好咯。嗱，我而家唔系即刻讲到一个解决嘅办法，但系呢样嘢我觉得应该可以 set up 得好啲嘅，成个戏应该会再紧凑一啲，令到个戏咧，我哋再明白一啲呢个人物嗰个 struggle。到最后，不论佢个女朋友翻唔翻嚟，点都好，嗰个我哋头先都讲咗，好似系一个无关痛痒嘅枝节，只系呢一个人物嘅 set up， 原来佢有一个咁样嘅部分。但系如果佢成个戏入边好大嘅 struggle， 就系喺究竟你做消防员系做好嗰份工啊？定系真系做好嗰份工先？你嘅责任系救人，系救火。咁呢个会成为个戏应该一个更加有力嘅一条线咯。而呢条线而家暂时系唔系咁。 即系我哋唯一场睇得最清晰阿谢霆锋佢嗰个心理状态啦，就系佢同阿叶咪有啲争执啊。叶临死之前嗰场咧，佢有 blame 过佢咪有出声话过佢噶嘛？你净系识得喷香水嘅啫嘛，你净系识得去 party 嘅啫嘛，你有咩识啫？我哋最重要系救火。其实我哋系见到佢嗰个心理状态偏向好似余文乐咁样，我净系想救火啫。但系如果嘢所讲就系好似未见到有啲咩棘住佢咯。如果你话好见到佢好想升官嘅话，咁我哋又明白啊。 系啊。 但系喺嗰场我哋见到佢心即系好想救火，但系好似未见到有咩棘住佢。 即系而家呢个人物嗰个经历嗰个经验咧，其实系即系我只可以话系佢好好彩，佢成为咗主角；佢好唔好彩，佢遇到咁样嘅灾难。但系其实佢作为一个主角嗰条线，我觉得用得未够好咯。 即系可以， 所以先点解会出现嗰啲，即系譬如话，唉，我哋想描写一个消防员，佢都系人嚟噶，佢都有女朋友噶。个女朋友因为佢做消防员唔得闲照顾佢啊，走啊佬啊咁样。咁呢个系我哋明白咗，哦，佢作为一个消防员，佢真系惨啦。但系呢啲嘢冇令到佢成为系一个 struggle 咧，咁咪变咗点解会出现哦嗰个可有可无，同埋同嗰个所谓如果我哋成个系有一个好大嘅主题，我哋想问嘅问题嘅话，咁而家就 weak 咯。 咁最后咧，我哋头先都讲到啦，烟嗰样嘢，因为我觉得呢个角度系几特别，因为我冇谂过嘅。咁事实上，咁梗系唔系新嘢啦，我哋一定成日都会见到有烟呢一样嘢啦。但系佢用呢烟呢一样嘢去作为佢哋嘅最大敌人，我觉得系比较创新啲嘅，真系。 我觉得唔淨止係创新嘅，另外一样嘢好紧要嘅就係烟其实到最后喺个戏入面係象征係迷茫同埋唔知嘅未来，或者係唔知啦，就係、是。咁我觉得呢样嘢係可能可以再开发得好啲嘅。如果我哋将所有嘢我哋 shift 返去当係谢霆锋咁先算啦，呢、這个只係一个即係好初步嘅建议，唔係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嘅铺排。如果我哋将呢样嘢抌返落去谢霆锋度多啲，我会想知道谢霆锋同烟嗰个关系，或者佢点样到最后点样克服呢样嘢，又或者系一开始你话佢唔敢再入火场，烟呢样嘢会唔会成为咗一个更加明确啲嘅 obstacle， 即系系直接啲佢嘅恐惧，咁应该会容易做啲。而到最后佢点样面对烟同埋解决呢样嘢， go through pass through 咗经历咗呢样嘢，然之后佢到最后有一个体会到佢牺牲自己，咁可能会好啲嘅。即系但系整体嚟讲，烟呢一个 symbol 因为入边系用得好嘅，但系就未系喺个主角上面彰显得好，就正等于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啦。即系成个戏好多嘢都系好啊。但系嗰样嘢，我自己个感觉就系未够扣埋去个主角度，或者令到我哋再明白呢个主角嗰个 struggle 多啲。你谂翻真啲，你睇完成套戏咧，谢霆锋嗰个 struggle 系咩啫？佢系唔系真系唔敢入火场？嗰个戏冇乜点描述噶， 即系佢应该有一个关口，佢入到去嗰个关口去描述佢点样去 break through 佢自己嗰个恐惧。 咁 当然啦，未见到 呢个系佢啲同事讲嘅啫，都唔系佢自己讲啊。咁但系究竟佢 有创伤后遗症咧？可能佢心 冇你做乜老啊我啫咁。但系个问题，咁究竟佢而家个问题系咩？佢要解决系咩？佢个经验系啲咩？我哋其实系想喺呢度再经验得多啲咯。呢、這、一个烟嘅 element， 我觉得系捉到六都系好嘢嚟嘅。但系点样？再在个戏个所谓的主角上面再彰显得好啲，运用得好啲，我觉得应该会再对个戏有一个好大嘅良性嘅影响。 嗯，不过依家套戏真系其实都好值得睇啊，因为真系一套好丰富嘅戏嚟嘅。好啊，咁希望各位听众如果你哋有兴趣睇嘅，都可以睇下呢套《救火英雄》啦。佢嘅编剧系郭子健、翁子光、梁礼贤，希望大家都支持香港嘅电影啦。好，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